喜马拉雅出品，苏玛丽原著，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唇齿甜撩》来袭，每日四集更新，欢迎订阅收听。第35集，去领证。蒋婉赶紧指着之前看过的一款戒指说：“ 那个我也喜欢啊。” 最主要是便宜，不到10000块。哪知文静听到后冲导购说：“那只也要了。” 谁买戒指一次性买两只啊？ 他瞪大眼睛看着文静，就见男人拿着卡问他：“还有其他喜欢的戒指吗？”买完戒指，文静又带着蒋婉挑了项链和手链。蒋婉根本不戴首饰，硬是被文静挑着买了3条项链和1条手链，还有2副耳钉。付完钱出来后，整个珠宝店的导购全体出动，非常热情地把他们送到门口。之前招待蒋婉的那个导购更是殷勤地替蒋婉拎着那几个打折品的包装袋。回到家以后，蒋婉把东西放下，就冲文静道：“ 哎，今天花了你很多钱，我们平摊吧。” 他没带手机也没带卡，今天买的戒指项链包括那几套情侣装都是花的文静的钱。文静换完鞋就进了房间，没一会儿出来，手里拿了张银行卡。他坐在沙发上，把银行卡放在茶几上，朝蒋婉的方向推过去：“这是我的银行卡，以后这张卡就是你的。”“ 为什么？”“ 结婚以后，我的钱全部都是你的，我这些年打游戏赚到的所有钱都在这张卡里。”“ 我有钱，不需要你的卡。” 蒋婉把他的卡往他的方向推：“结婚就代表着我的东西以后全部都是你的，我也是你的。”文静看着蒋婉，一双漆黑的眼专注又认真地看着他：“你不想要我吗？”蒋婉脸红了又红，心跳得极快，终于红着耳根点头：“ 要。” 不过他还是转了账给文静，是男戒的价钱。“ 我的是你买的，你的是我买的，可以吗？”“ 可以。”洗完澡后，蒋婉把今天新买的衣服拆了标签放进洗衣机里，去厨房擦了一遍冰箱，又把厨房到客厅的地板拖了一遍。地拖完之后，他把中央空调打开，等文静洗完澡出来时，地板已经干了。蒋婉去直播，文静就坐在冰箱前的地板上下棋。蒋婉会抽空出来给他倒一杯水，而这个时候文静不会专注地看着棋盘，而是握住蒋婉的手，微微使力将她拉进怀里，在她唇上印下诗文。蒋婉总会羞愤地瞪她，瞪着瞪着又会搂住她，羞涩地回应她。文静抚着蒋婉的背：“今晚不播了。”“ 不行。”“ 我怕你明天起不来。”蒋婉被亲的眼里蒙了层水雾。“ 明天要干嘛呀？”“ 领证。”蒋婉早上确实起不来，文静则是精神抖擞。她穿好鞋，看了眼腕表：“走吧，我们跑步去。”早晨的空气清新又干净，蒋婉刚到楼下，意识就全面苏醒了。他舒展着身体做了几个热身运动后，却注意到不少路过的人都在打量他。不，与其说是打量他，不如说是打量文静身边的他。那些目光总是先落在文静身上，随后再落到他身上，再接着落在两人无名指的戒指上。文静没有戴耳机，而是陪在蒋婉身边，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跑。路上有很多晨跑的人， 他们汗流浃背，但是精神面貌却很好，眼底有光彩，唇角有笑容。蒋婉气喘吁吁地停在民政局门口时，整个人不自主地软在文静怀里。 啊，我累了。 文静搂住他，看了眼腕表，又看了眼民政局，低声告诉他：蒋婉，没开门。蒋婉错愕地抬头，喘着气问： 啊，为什么没开门啊？ 因为我们来早了。文静把腕上的手表伸到蒋婉面前，时间才8点。 好想打死他。 两人等待的当口，陆续有其他情侣过来领证，也有夫妻吵闹叫骂着来离婚的。一个中年女人边哭边骂： 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出去偷腥，你是人吗？我跟你结婚之后，天天在家里伺候你们爷儿俩，我不上班没钱，伸手要钱还要看你脸色，我菜做的不好吃还要看你爹妈脸色，真心疼过我呀。我想着孩子长大出息了就能好过点，结果呢，我们结婚20年，你在外面给我养女人，给她买包买化妆品的时候，你是不是忘了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呀？你做这种畜生不如的事儿，你对得起我吗你？ 围观人群看得目瞪口呆，蒋婉也看得呆呆的。那个中年男人大概觉得丢人，丢下女人就跑了。中年女人边骂边跟上去。蒋婉看到这一幕，忽地想起魏纪元和何应彤。听说他们是从大学在一起的，两人从学校到职场在一起很多年，身边圈子都是一样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何应彤不止一次跟他说，他会和魏纪元结婚，他们早就攒钱准备买房了。何应彤没事的时候，就会在网上浏览一些婚纱裙的图片。他说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一个会疼人的老公。蒋婉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在一起，直至走向婚姻殿堂。他也不知道爱情的保质期究竟是10年还是20年。他唯一知道的是，如果未来有一天文静喜欢上了别的女人，他或许也会像眼前这个中年女人这样声嘶力竭，撒泼打滚，只为了挽回心爱的人。在想什么？文静摸蒋婉的脸。 在想以后，如果你以后喜欢别的女人，我可能也会像她这样哭着挽留你。 我不会喜欢别的女人，我只喜欢你。蒋婉脸一红，主动搂住文静。 我也只喜欢你。本期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